鲁迅杂文集《热风》随感录三十八，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正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 Nordau 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着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世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用帽子的长技一阵乱造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吃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聚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悲切。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的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爱，真是不幸。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是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底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贾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及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霍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臭。这是消极的反抗。虚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混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混乱起，只要混乱到子孙；从过去混乱起，只要混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吗？这比丁更近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教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虚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世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虚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是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混乱的祖先养出混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继勒邦著《民族文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 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混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靶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混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混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606肉体上的病即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707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般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混乱病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利益改变，扫除了混乱的心思和铸成混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掺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混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勒邦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硬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虚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到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相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吗？随感录38结束。